锵锵三人行，今天我得感谢我们刘芳啊，给我请来一个重要人物刘二飞。其实你们俩都姓刘啊，刘，你们俩一块叫刘二飞。什么重要人物呢？美林亚太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中国区主席。这个美林呢，当然咱们事先也得跟观众讲一讲啊，因为他是美林的，所以呢节目当中不能提及美林公司的任何案子和交易，同时他的观点只代表个人意见，跟美林公司无关。这个东西你们现在需要很谨慎了。 对，要不然我要惹祸的。 那咱不谈美林。 好， 听说雷曼兄弟就有很多您的朋友和以前的同行 同事，对， 他们现在的境遇对您有什么触动啊？ 感触很深啊。 给我们讲讲。 我现在就跟他讲当初不该离开美林了。你看走错路了吧。 怎么到雷曼兄弟，你认为他们是走了冒险的一招吗？ 对啊，雷曼兄弟现在不是不存在了吗？ 但是他们当初走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他走这一步棋是冒险的嘛。当时雷曼给那么多钱的话，我觉得基本上从当时的情况来评估的话，你要是在美林做的，每一个人也都会走啊。 那有这可能。 肯定是这样， 有一定道理。 那你说当初如果你有一个机会的话，可能你也去了雷曼。 他们找过我，我没有去。 你为什么没有去？ 我就觉得他那公司，我觉得在美林干得好好的。说实在的，我也没想到他们会今天会倒闭。这是 你跟他们干的是不是同样的工作？因为好像说全球金融杂志把您评为这个50位投资银行家之一。我感觉这投资银行家不就是华尔街的这些人吗？你们是干的是一样的事情吗？ 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基本上一样，我就要有问题了。最近美国的这个风暴啊，我也听到有的经济学家呀，就说现在你们这个行当啊，好像有点名声不大好了。有人甚至就说华尔街的这个投资银行家，是不是应该检讨一下他们负不负有这个道德责任，或者对什么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有没有一定的责任感？对这个你怎么想？ 其实投行的人就是赚钱的嘛。 嗯， 我觉得没有说一个道德责任。我觉得这个大家无论是在说做投行的、做对冲基金的，还是做任何领域，当然我们做记者的可能要另说，因为我们有做记者的一些基本的道德。但是总的来讲，你看华尔街上的任何人做任何行业，投行也好，我觉得大家就都是到那儿挣一口饭，是去赚钱的嘛。我觉得你如果说把它想到有很有道德标准，那个就是你把它太美化了。 刘老师怎么看？ 对，而我同意这观点。而且投行呢分成很多个部门啊，有很多功能。那有传统的投资银行这块业务呢，就是讲上市啊，公司兼并当顾问呐、然后这个就是融资啊。那么这块的业务呢是大家都能看得到的，比如说凤凰卫视上市，当时是我还是亲自做的凤凰卫视上市。 哦，是吗？是吗？ 对 对, 对。所以的话呢，那上市呢就是我们把你们的故事包装一下，在真实的前提下介绍给海外投资者，那中间呢我们赚取一定的费用。那么这个功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华尔街呢相当于美国全球经济的一个心脏，因为资金呢相当于那个经济的血液，他把带氧的这个血液呢输送给，把这个就资金变成资本，就相当于带上氧了，输送给那个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角落，然后呢把那带二氧化碳的那个那些这个血液呢再回收回来，经过一定的这处理之后，又变成带氧的这个资本输送到全世界，这个是很好的。因为这个功能呢在华尔街是非常健康的，一直也是从来没有出问题。那出问题呢只是一两个部门，这一两个部门呢就把这窟窿捅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整个把华尔街都捅破了。这个部门是什么呢？就从次贷这个部门开始。 对，我正要请你解释一下这个次级债。就好像您刚才说的，那包装一个故事，那像我们凤凰就是健康的真实的故事。 对， 但是现在发现呢，有些情况下呢好像这个故事越编越假，然后好像还转包，层层转包，到最后搞到一个不可收拾的局面。 那首先说什么次贷？ 对， 就是有些人呢想买房子，到银行去，他自己没钱，到银行去按揭，银行说你不够我这标准。为什么不够标准呢？你看你首付20%，你付得起吗？他说我付不起。 对， 第二你月收入，我最低要月收入2000美金，你月收入一收800，肯定也不够。你银行有存款吗？也没有，说你不够，大的银行就不让他，不给他贷款。于是呢他们专门到一些那小的金融机构去，专门做次贷的，就是专门给这些贷不起款的人这个贷款的。那么他们就 这些人说，你就跟他，因为他跟大的银行竞争不过，你就跟这些人说你第一呢，你不用付首付， 对 对， 对， 或者你付一点点，到后来说你不用付首付。第二呢，你这个每个月800块钱的，你少拿了点，200块钱付完结就可以了，你存款那都不需要。他知不知道这给他贷款有风险呢？他知道。他为什么贷呢？他马上贷完了之后的话，他马上就把所有的这些贷款按揭贷款的打成包，卖给投资银行。 那投资银行为什么会买呢？ 那投资银行呢，就看了这个打成包之后呢，就经过一定的加工处理，把它切成片，然后搅和搅和，就然后就把它就给它起个好名，再包装一次，起个名叫资产证券化了。 嗯， 证券化，他说这个事儿能不能卖出去，他也不知道。 嗯， 他但是呢，这样的话就把风险呢相对分散了，他就找那评级机构去。因为美国那个债券市场啊，只要给我评个3A 的级 啊， 就什么都能卖， 就能卖出去。他说这个没风险，三 A 就这个评级，它有3A、2A、1A，还有 B、C 等等，越往下呢，这个信誉级别越差。 嗯嗯， 他投资银行把它包装之后，化解之后，然后经过处理，然后打成包，切成片，到评级机构，评级说，哎呦，这一层是3A，这一层是2A，这一层是1A，反正都够级。 嗯， 投资银行说，既然你说没风险，那往出卖吧。 啊， 然后就都卖出去了。卖出去的这个风险呢，不是因为它打成包切成片就没了，就是分散了，就分散到整个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各个角落。所以现在这个风险现在一出问题的时候，经常就从各个角落发现了。所以这个就我朋友一个香港的公司发现，哟，我这账上怎么有次贷呢？就是他妈这边打成片卖了，他根本不知道是跟次贷有关系，他们这个名他都没听说过。 啊，对，而且好像这几天香港这个很多老大爷老大妈都上街哭去了， 对， 说怎么他们都跟雷曼兄弟扯上关系了，投资了几百万，一生的积蓄， 对，那他根本不知道他跟雷曼有关系， 对。 我觉得一方面是不知道吧，而且我觉得另一方面，就算是你之前知道的话，在之前的那种境况下，我觉得我们没有谁会想到这个问题会发展到今天的这一个地步。你就算知道了你的手上有刺激贷款，你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我觉得就只不过是说到这个问题爆发了，所有的很多人才会说我们马后炮，看到了这个东西之前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然后经过了每一层又一层的包装，变得最后的特别的美丽。所以一开始就要问了，那投资银行的人看这个东西去做包装的，对不对？那你到底是知道这个东西是烂东西，然后把它包装成一个美丽的外衣，还是说你们这些人全部都看着这些东西，就是自己就都被骗了？ 还是这个问题？ 我是不知道，因为我不在这个部门工作啊，我也不接。我说是在次贷危机之前啊，我都不知道什么叫次贷，我这个词是次贷危机发生之后我才听说的。 我也是。 所以的话呢，我就觉得呢，现在就是我也感到非常生气。所有的我们做的事情都是很正规的。都是比如说我给你们凤凰卫视上市， 嗯， 我要觉得你们凤凰卫视有哪点不太好的话，或者不够标准的话，我都跟你们老板讲说这事儿不行，你这个事儿得要做好了，你不能咱们要对市场负责任。所以我们这刘芳也在我们那儿工作过， 嗯， 他做事情你想想你也做过，不会因为有意的骗市场的。那我就不知道这个做次贷的部门，那么我不说美林了，就算其他的这个那些投资银行，那么是怎么当时怎么想的？ 现在我看美国的 可是不知道怎么去找他，这帮人早都不在了，都被炒了，所以不知道到哪儿去问。我想去问问他们，当时你是没看明白呢，你还是被人家蒙里。 但是现在一般那个华尔街那边报纸的评论就说是少数这些人呢、啊、叫利欲熏心嘛， 对， 就是无限疯狂就膨胀了，到最后发现这种 我觉得这个就是好像是所有的人，你站在一个街上，后边都站满了人，每一个人都在走，你说你怎么可能不往前走呢？ 而且大家都觉得这玩意儿好，但评级机构那是全世界最专业的， 嗯嗯， 他就说写好这个信誉就好，全世界投资者都买，他认的，不是我说好，我觉得他也可能真就信了。有的时候他自己他就信这玩意儿，经过他的那种金手指一点， 嗯， 烂 化腐朽为神奇， 对，化腐朽为神奇。嗯、然后呢，这个信誉质量比较差的，就变质量就神奇的变成好了。关键我这么一包装一搅和，就加上点什么那个是什么药面。 但是很多人现在都觉得投资银行干的事情就是把这些东西拿来一包装，然后挣很多钱嘛？你觉得这个公平吗？对于很多，我觉得好像很多人都会有这个。 这么说起来当然不公平了，但。但 但是你做上市的时候，你比如说像我们做中海油的上市，你像做中国电讯的上市，什么 做我们凤凰的上市， 做凤凰的上市，我们确实觉得是好的，我们觉得您不好，我不会给你做的。 对对对，在任何一个行当里都有好人，你像帮凤凰上市的，这都是好人。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刘芳还是对这个结婚离婚感兴趣啊？ 没有，不是结婚离婚，这个是刚才二飞讲过的一个事情。那其实你说我们刚才说这个投行的业务到底是干什么？你说投行有很多不同的部门，但我觉得大家好多人特别关心的就是你自己这个投资银行本身，你刚才说包装这个包装那个到底是干什么的？我觉得基本上当时好多人都会问我说投资银行到底是干什么的，很少有人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它解释得特别清楚，于是我们当时就有一个 email， 然后好多人就传，然后就说投资银行的人你怎么区别一个投资银行的人和一个妓女呢？这是区别不开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投资银行的人每天晚上都工作到特别晚，一两点才回家，有时候经常是凌晨三四点才回家， 都是上夜班的。 对，上夜班的。然后你晚上回到家以后呢，看到你楼下的那个保安的老大爷，你跟他说我是干什么，我为什么这么晚回来啊，你解释不清楚，他问你你是干什么的，你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反正各种各样的理由，你周围的一些人到底都跟谁打交道啊，所有的事情都是保密的。 哦，有点像特种职业者。 是老大爷肯定拿另一种另类的眼光来看。 所以就有了一个什么结婚离婚的比喻，是吧？ 实际上呢，我讲一个故事，就是我刚做投行的时候，那时候1984年，我就85年就回国，就到我那时候是吉林省，到省里头那个就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干部问我说，小伙子你这是干嘛的？我说我是说投资银行的。哟，好啊，给我投点资。我说我不投资。哎，这给我贷点款。我说不贷款，投资银行不筹资也不贷款，要不这样吧，我有人民币存着，你这够什么利息？我说我们这儿不接存款。不是，你是投资银行不投资不贷款也不接存款，你到底是干嘛？我说呢，我是金融中介。咱们能不能说都能听得懂的问题？就你不要在海外喝点洋墨水就说我们听不懂的。好，我说这样吧，我们就是把有钱的跟需要钱的放在一块儿，让他们互通有无。明白了，你们就是那对缝的。 对缝 就是二道贩子， 就是拉皮条。 那我们那有的是啊，就是拉皮条。你等着吧，我等着给你打电话，你不要给我打了，以后的电话就没了。那实际说的话就是这样，就相当于像拉皮条或者是当着媒婆。所以咱们稍微的文明，稍微的体面点话就是媒婆。就是把那个通过忽悠把这个男这个靓男俊女忽悠到一块儿。他们一结婚啊，任务就完成了。 但是就像你说的呀，这个在一开始的时候啊，它是积极面的，对吧？它也为这个经济发展注入了这个资金呢、注入活血呀。但是后来好像发生异化了，就是人家现在说的它变成这种虚拟经济、虚拟的金融、虚拟的债务，而且这种东西到最后发现呢，始作俑者也不可控制了。 不是，我们这些人心里就很不平衡，我们做的业务啊还是原来这样，就投资银行这回业务还是就是把这个需要钱的就像凤凰卫视 对 忽悠给呢投资者，就市场上就是美国那些大的什么基金啊，就互助基金啊、退休基金啊、保险公司啊，忽悠给他们说你看凤凰卫视那有窦文涛，有这个什么什么刘长乐在，那这个企业肯定干得很好，所以你放心吧，他那个什么盈利增长会长得很快的，而非常有稳定的可持续性的。哎，他认了这故事他就买了。那我们做这些人的话呢，就是我要真的，我们一定要相信你的故事好，我才会卖，才会介绍给他。我们不相信，我不会介绍。说实在，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次贷那个部门，就全各个投行不仅仅是美林了，都是把一些现在回过头来看是垃圾的东西， 对， 怎么打成包切成片就卖给其他的那个， 而且我觉得 投资者说是好东西。 让我难以理解的是，其实，在一年多以前， 就是在次贷从一年多2007年爆发出来以前，就有好多个特别重要的经济学家，包括索罗斯啊什么，就都已经说过了。你看这个房地产现在是一个泡沫，这个泡沫一爆破了以后，美国的经济肯定会陷入衰退。可问题是，当你经济在增长的时候，没有人会听这些人再说一些话。你说这个虚拟经济始作俑者是投资银行的人，那其实我觉得投资者本身他对于自己的行为是不是也要负一些责任呢？就是你去拿着一笔钱，文涛去投资了， 嗯， 对吧？你把这个钱投资了以后，你知道这个东西，就难道你是闭着眼睛投资的吗？ 哎，这要不说就是说，最近香港这个老大娘就讲，我就发现呢，我这个保守的呀，还是有先见之明的。那个时候银行就会有经理，你知道，因为我们信息严重不对等啊，我们完全不懂啊。他这银行的经理跟我说，我说我要不买基金吧，总比存钱利息好一些，但是我还留个心眼，我说无论如何就是保本基金。那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说，你保本你这个利息是很小的了，我建议你买这个那个这个那个的，没准里头就有这雷曼兄弟的。幸亏我没有。我想说那我完全不懂啊，我很容易听了他的呀。 对，做事呢就是要有一个那个基本的原则。你看做成功的这些投资者啊，你像巴菲特啊，像这些什么这些人都有一条原则，就是我不做我不懂的事。你刚才呢就是有意无意的就遵照了这个原则，你不懂 啊， 我就不做。 哦，你也是这样来劝告。 对，我也劝告 投资者。 对， 那你比如说现在像中国这两天这个股市好像说又上去了是吧，政府采取了一些什么措施，但是你我还是个股民的话，你有什么建议给我呢？ 我呢，第一呢，对这个国内的股市呢不是特别这个了解，因为我们呢就在国内市场没有那个运营的牌照，是我没在那个市场运作。但是呢，我从我个人来看的话呢，现在中国的股市呢是低估了中国那些比较好的蓝筹上市公司。那意不意味着这股票会涨呢？不意味着，因为还有股票涨落还有其他的这个因素，市场上的情绪面的因素啊，还有资金流向的因素，这些因素呢都是还是对市场的整体信心现在很难说。但是呢，政府这次干预，我个人看来呢还是必要的。为什么呢？市场的信心没有了，已经不顾这公司好还是坏，都往下砸，大家都要往出跑。那这市场什么时候砸到底呢？越往下砸的时候，砸到一定程度的话呢，这个虚拟经济，这股市就相当于虚拟经济，就开始影响实体经济了。 对， 那政府要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就像打了一剂强心针， 强心剂， 或者是加上一块止疼，一块针 一针止疼药，就把这个先把这个市场稳定住，别恐慌心态稳定住。那这个事儿会不会长期可以持续？那取决于呢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企业的盈利，这个企业会不会经常的盈利？ 我也注意到，好像不光您就是在北京见到一些经济学家，他们也老是说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还是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老是说，就是这个中国经济发展还是不错的，是不是这样看呢？ 我觉得是。您刘芳，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应该基本面的评估，就是经济学你本身你有一些衡量的指标，但就像你说的，基本面在那里了之后呢，其实还是很多的一个信心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巴菲特的投资他就很有自己，他不看这些信心的东西，他就看基本面。 对， 对吧？所以我觉得现在在香港也好，还有在内地也好，现在有一股学巴菲特怎么赚钱热，因为就自从巴菲特卖了中石油那一笔在最高点卖了以后，所以很多人就会发现，哎，这个股神确实还就是股神，所以现在很多人开始学巴菲特。但是巴菲特我自己觉得不是那么容易学的。为什么呢？巴菲特大概是我看到的所有的投资者里面最能够自己控制自己的，就是你自己看不懂的事，你可能看这个股票不停的升不停的升，你就会自己觉得蠢蠢欲动的想去捞一把赚一把钱，是吗？巴菲特会说，我看不懂的我肯定就不去做，这个我觉得很少有人能够做到。 是没错，要不人家叫股神，我们叫股民。 我跟你讲，你就给你举个这个例子， 咱们先记下广告再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刘主席要给我们举个巴菲特的例子。 对，就是刚才讲啊，就你不做你不懂的事，巴菲特就能坚持得住。他跟比尔盖茨那么好的朋友，他把他所有的钱都捐给 那个比尔盖茨的基金会、一生的积累的财富、但他一分一股微软的股票都没买过。他对微软有信，对比尔盖茨的人也有信心，对他能力也有信心，他就是不懂软件，他说我就不懂高科技，我就不买。 哎呦，这还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呐。 对，还有那个互联网在最互联网泡沫最热的时候，一次这个1999年呢还是2000年，1999年他的股东大会上，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站起来说，这个巴菲特先生，你是我最一生最崇拜的人，你为什么不喜欢互联网？巴菲特说，我不是不喜欢互联网，我非常喜欢互联网，我就是觉得不知道怎么互联网上怎么赚钱，所以我就不投它。我非常用，因为免费的我当然愿意用了，但是这都免费了我怎么赚钱呢？ 这实际上这是一小小心谨慎的人呢。 对啊， 我们通常觉得这种人都是那种大胆有魄力敢冒险，原来人家是能长期挣钱的。 人家该有魄力是有魄力，那现在今天这个市场情况下，所有人都吓破了胆往后退，巴菲特不断的在买东西。 现在、 现在， 哎， 这就叫就懂的东西我就敢干，不懂的东西我说出说出花来我也不干。你看人家股票涨了，不断涨，今天 对。但我觉得大家现在都是看着说巴菲特赚了多少钱，我觉得你要是退一步角度看看巴菲特没赚多少钱的话，那其实像你说的，他整个互联网的那一段时期他全部都没有跟上，全错过了、那你要是看着说巴菲特错过了多少赚钱的机会的话，你就会觉得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不懂的东西也进去投资了。但是巴菲特他不是那样的人，就是我觉得巴菲特是一个你觉得他的理论你都懂了、但是你依然学不会他怎么投资的人。 那我要跟着他买呢会怎么样呢？ 啊，好多人跟着他买啊， 是不是 好多人就